一些老婆我天大的 说声对不起呀、对不起让恁老保守了

争气，没想到你群星胜出一天比一天，惊得嵩山惭愧为 Yeah. 老同学， 石慧，坐。 哎， 吸烟有害健康，来，还是喝杯水吧。 坏毛病，不干，我现在就干。 这是啥？ 哦，化妆品。 送给我了。 法国进口的。 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脸上皮肤过敏，还是拿回去给弟妹吧。 任局长，老同学，你就看在我们在警校3年同床的份上，你就给我这点面子吧。怎么，你连一点给我改过的机会都不给吗？ 老百姓都快把登封公案的脊梁骨给戳烂了。 这么说，你是板上钉钉了？ 不错，你们15个必须离开公安队。 你就任性吗？ 我别无选择。石慧，你身为人民警察，不为人民做事，大案破不了，小案不去破，不在酒馆里，就在麻将场。多少个好人挨打受气，找个弱者等着求救，你无动于衷，你丧失了人格尊严，丢尽了公安脸面，破坏了警民关系，丢尽了公安脸面。不把你清除出去，无人长下就是杨勇一患的罪人那是亏。石奎呀，常言说得好，人活一张脸，树活一张皮，都30好几的人了，在公安上也干了那么多年，枪林弹雨也闯了过几回，到头来落了个，你以为只有你心里难受，打击我这心灵。别忘了，警察不干了，你还是个孩子的父亲，啥都不为，也得为咱的儿子混出一张脸来。以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，尽管来找我。 我这是自作自受啊。

我的好闺女呀， 姥姥。 不该你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郑州豫剧院演出的《嵩山长侠》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